人吃什么包？ 您看我爱人， 孩子爸在吃炸酱面，什么包？炸酱面，哈哈哈！怪包凉拌蒜， 这不神经病吗？这不， 您那理解错了。我说的家庭交响曲不见得都要唱， 嗯， 家庭成员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这都是家庭交响曲的音符。工作、学习、孩子、家务，这都是家庭交响曲的主题。 你呀、甭讲大理论，你就说说你们家的家庭交响曲。 我们家的交响曲，哎，经常演出。就前两天，我们因为一张电影的票的小插曲，我们就演奏了《爱情咏叹调》《夫妻圆舞曲》。 你呀，别说了，这事儿我知道。 嗯， 那天是你们两口子吵架，那算什么交响曲啊？ 哎呀，那在家庭交响曲里是属于男女生的对唱、轮唱、二重唱。 哦，那是二重唱。 嗯， 您听我揭发他啊，那天呢，他在电影院门口捡了一张电影票，进去看了没五分钟就回家了，他爱人也回去了。把他没鼻子带脸臭数了一顿。 那不叫臭数。这在家庭交响曲里是属于爱夫大调变奏曲。 那还爱夫呢。您看啊，就这样。哎，刚才你干什么去了？ 你这干嘛呢？ 我学你爱人呢。 嗨，我爱人是你这样吗？跟三仙姑似的。 哎， 你了解我爱人吗？ 我怎么不了解你爱人？你爱人叫赵秀兰，小名二丫头，对吗？我们是小学同学，现在咱住一个楼，你们家什么事瞒得了我？那天你们两口子吵架，当时我正赶上吧，我看了个满眼，别说学你爱人说话，连表情动作都八九不离十。 哦，你有这把握？ 对。 那你学我爱人可以啊？我根据你的形象很容易丑化我爱人。 我注点意。 那开始。 行了。好、刚才你干什么去了？ 看电影去了。 看电影去了。 嗯， 哪来的票？ 门口捡的。 你可真会捡啊。坐你旁边那女的也是你捡的吧？ 不是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 不认识 啊？ 那你们俩凑一块嘀咕什么呢？ 嗨、别提了，我捡张电影票我觉得费了可惜，我说进去看看去吧。刚坐去，旁边的女的说我这电影票是她孩子的，还说票里加了2块钱。我说没看见，她不相信。你说多没意思，干脆我不看了，回家。往外一走，就听那女的说，走也不跟妈妈说一声，到家就打你屁股。我知道骂她孩子，可我听着别扭。 行了行了 啊， 甭把马虎眼，二位计划多周到啊！他先进场，等开演关了灯，打牌子出去把你换进去，你们商量好礼拜几再见面啊？ 不，这都哪儿的事啊？ 今儿的事儿啊！你没想到吧？这场电影是我们单位包场，你们俩坐10排，我就坐在12排，我全看见了。 那你怎么喊我一声呢？ 我喊你呀。我怕把你吓着，别以为坐你旁边那女的我不认识，她是我们厂的小姐儿，刚离的婚。你老实交代，你们俩打算干什么？虽然你要说不清楚，俺俩也离婚。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你都放着明白装糊涂。打结婚以后，我是上伺候大，下伺候小，为这个家，我把心都操碎了。你刚当科长没2天，你就看不上我这当工人的老婆，你个没良心的侯世美。 侯世美？ 你是姓侯的陈世美？现在你看不上我了，可你忘了当初搞对象的时候你没皮没脸追我来的。 你提那干嘛呀？ 我让你别忘本。那会是谁呀，一见面就拉着我们的手说看不见我就吃不下去饭。3天不见面你能瘦下4斤肉去，一天一见面你能长2斤肉。你拿我当肥猪粉了？ 你也追着我呀？而且我加班一礼拜，你跟我们单位打了70多回电话，跑到我们传达室，陈大爷都跟我急了，都让我买传呼月票。